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唉，翻嚟啦，咁啊就咧啊，头先就讲到话嗰个形势问题，咁就嗱而家咧即系 update 下翻先，咁就嗱传闻就话阿曾俊华咧其实已经够晒噶啦。夠讚提名㗎喇，咁下個禮拜一呢就會去報名參選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佢話有數嘅就係138度啦，係咪即係主要其實會計界都分咗幾批係俾佢，今日仲又有幾飛掉落去咁樣，咁而家你話喺田北俊嗰度嘔到20飛出嚟咁樣俾佢，咁其實呢20飛都好緊要喎，即係24時嚟喎，你知啦你知啦，即係你中聯辦唔係呢個一定係嘅，所以去到民主黨佢嗰陣時話你話太急啊太快啊，其實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嘅，因為建制派你喺咁嘅壓力底下咧，而家成報都遭殃啦，係咪？喺咁嘅壓力底下咧，係每一個人提名俾曾俊華咧，都要付出成本嘅，都要付出呢、這個生命安全嘅，都要俾人即係秋後算帳又成嘅，即係就算唔係，我諗未必秋後算帳，可能係即時算帳，可能係會即係咁樣先有震攝力嘅。你知啦，而家老共咧做嘢真係冇乜底線啫嘛。 唔係，同埋你睇第一個日子，我都要修正翻我上個禮拜嘅講法，我話佢太急個問題咧，即係你啱嘅。因为点解咧？三月一号就已经系最后一日嘅提名日， 梗系啦。 咁即系话咧，下个礼拜一就已经系27号，系嘛？27、28，二月嚟噶，冇忘记一号啦，已经系得翻个星期三嘅咋，三日嘅咋。所以如果你话上个礼拜即系呢个白鸽党都唔先做一个即系示范嘅话咧，同埋我谂佢哋都收到风噶啦，知道佢唔掂噶啦，初时以为佢起码都有50啊，点知原来得翻20，大佬。 唔系，即系我又唔擦鞋话呢个民主党英明啦，系咪？即系起码我觉得系可以理解嘅。嗰阵时好多人都话佢太早啦，系啦，我觉得 OK 嘅，呢个系 刚刚好嘅，计一条数，因为我谂无论喺政治上，无论喺行政上。都系会好混乱㗎啦，到时。 唯一样嘢系值得商榷嘅，就系话你系作为第一个去 all in 落去曾俊华嘅一个大党咧，你要去做一个 compromise， 嗰样嘢唔系话即系有啲唔清唔楚啊， 系唔容易嘅呢个决定。 系啦， 即系如果系洁身自爱嘅人，唔想沾污自己嘅手嘅人，系咪啊？唔想话作为一个反对派阵营嘅龙头咧。系去孭呢一个锅嘅时候有咩事呢，咁啊梗系唔好掂啦，系咪？梗系做比拉多啦，又系， 系啊，即系食花生啦，其实系， 系咪？咁嗰阵时候我就计呢条数啫，但系即系拜到尾，如果田北俊冇讲大话冇吹大嘅话咧，就话暗有20，明有100，咁你再加300几，你当300啦，咁都有一挥下， 系啊， 即使你话挥输咗都好。都似啲樣啊，所以我點解頭先咁緊張？就話你一定要喺個民調裏面係遠遠拋離佢啊！你起碼要拋佢20%啊！ 嗯， 咁阿爺就要諗啦。喂，我要繼續去揾一個延續689路線嘅人。 嗯， 佢未當選，甚至乎啱啱當選已經係咁低民望嘅時候，喂，除非嗰班中聯辦或者港澳嘅利益系統嘅人想繼續揾維穩費嘅啫。你揾咁低民望嘅人，你一定要付出代价噶噃， 系啦， 系咪？呢个先至系点解好多人所谓拣括弧 lesser evil 嘅原因嘛？ 因为比较干净啲。 因为佢战场已经系在于你要对付老共入边，我假设佢入边有一个派系同一个实力嘅系统，我哋要打破佢呢样嘢先。呢个咪得阶段性嘅策略咯，左交成日讲噶，屌！喂，人总有阶段性嘅策略噶，咁我先打低嗰样嘢，放弃一啲，其实都唔系叫放弃，系暂时摆低， 一啲所謂嘅 principle， 所謂嘅原則，咁有何不可呢？咁樣嗱，我唔係做薯粉啊，我都認為我哋應該要爭取多啲喺過程裏面，其實爭取唔夠喺過程裏面，因為我哋亂曬大龍啦，個300+， 嗯， 係咪啊？揾位走就走去提名胡官，咁啊梗你梗係走得到位噶，係咪？又好似符合自己嘅原則，又好聽啲咁樣， 嗯。 为咗自己洁身自爱，大哥，而家唔系叫你嚟洁身自爱啊，大哥， 嗯、 鬼唔识去 post 嗰啲立场咩？你应该提名我啦，戆鸠！如果咁样，点解你唔捻提名长毛啊？点解你唔劝梁家杰出嚟选啊？叫余若薇出嚟选啊？一样啫嘛。 嗯、 喂，人哋唔出嚟选都知道自己咩料啦，系利用紧建制派里边嘅矛盾嘛，讲咗十几廿次，讲极都唔捻明，个脑唔知系咪生草啊？屌，只老豆嗰阵时候话我哋话斋，屌真系。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的势头呢，今个礼拜最新最 updated 的信息呢，我觉得薯仔完全不是没有机会。你看董建华出来，或者说陈万琪又好，张晓明又好，其实这些的动作呢，他只是不断地 reinforce 紧建制派的群众，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中央 order。 但我可以这样分析，一，如果这个真是中央的 order 的话，我分析一下，我冇收到风。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次？为什么要由不同的人去讲？这是一个实质任命权。其实暗示的一样东西，就是你就算投曾俊华都好，到时都不任命我去。不是讲给我们民主派听，他知道我们挑，我们当然更加投曾俊华啦。他是讲给建制派的人听好了。不过刚才我讲法就 主要的是本地的商界的人听，我想是。 第二，如果田北俊个信息话有一拍票暗票嘅话， 嗯， 嗱佢唔好吹大吓，即系可能做住如果50咁啊，真系完全冇用。喂，100+300+400+系一万嘅， 死啦！我惊咧田北俊咧， 因为你真系暗票。嗱，老实讲，建制派嗰啲阿哥阿姐都系一个好叻嘅精明嘅专业人士，或者系呢一个嘅生意人嚟嘅。喂，你嗰票同我的票点分啊？我揿咗边个？冇得分㗎喎、啊。 不过我諗嘅 你 要 接左角就代表系阿吴博头。接右角就同一行头啊。跟住你就接下面嗰、那个。咁叫几个 sign 先搞得掂啊。 有好多问题票、啊。 我諗最主要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其实一路都系咁你睇个梁启智嘅即系文章即系都知道啦，就系、是、即系真正嘅关键少数其实就系本地嘅商界㗎嘛。咁本地嘅商界佢要行两个礼拜，就系、是、佢即系投曾俊华好啊，定系林郑好咧？即系佢要行两礼拜，就系如果投咗曾俊华嘅话，佢会唔会大陆嘅生意会唔会受影响咧？会受到大陆嘅即系制裁啊？ 嗱，呢个又要 即系呢个系佢哋要 呢、 這个 又要解释下咧。李嘉诚点嗰个取态最近点解系即系唔会拒绝吓、啊、公开诶呢、這个提名啊林郑？其实呢、這个即系当然啦，好多人就觉得吓呢一个系向西环操盘 say no 嘅一个行为嚟嘅。咁但系我就要问啦，即系呢个琴日我同阿达哥都倾过呢个问题，咁佢就喂我问佢即系。喂，其实究竟李嘉诚系咪真系好抗拒林郑噶？佢系咪真系抗拒到个地抗拒到一个地步，系去到即系佢系要 risk 自己嘅嘅风险嚟得罪成个西环系统啊？ 阿大哥点解你？ 佢就话即系佢香港嘅生意咧就唔系好多嘅，啊佢相对于其他嘅即系其他嘅即系地产霸权嚟讲，佢就佢喺香港个比例同埋中国嘅比例其实相对低，咁所以佢可以咁样得。但系咁讲，但系咁嗱，如果问真你唔系，虽然你系唔系，但系佢咁讲，佢同我讲话，佢系 prefer 呢一个曾俊华，咁 prefer 啫。但是林郑都 not unacceptable 啩， 咪所以咧，如果你从 risk 呢个角度讲咧，即系所谓风险嘅评估、管理，甚至乎避险咧、即系生意佬 直唔直博先，有冇直博率喺度先？ 证明冇 risk 咯， 系咯， 冇 risk 咯。对李嘉诚嚟讲，第一，阿达讲个信息啦，生意唔系全部喺晒香港， 系好多已经走咗去外国啦、英国啊， 都唔系净喺大陆。即系我唔使靠你，系、嘛？我唔会我唔好话我死啦，我唔会变成唔系富豪啦，系唔系 Fortune 500入边即系排好低啦咁样。呢个此其一。第二，佢都会识讲数嘅，佢借胡须仔嚟讲数有乜所谓？ 但系呢个系， 佢一个屈美十走去， 支持翻林郑都得噶， 都得，即系商人嘅，好简单， 系咯， 即系钱嘅问题啫嘛，利益嘅问题啫嘛。 第三，即使最后佢坚持胡须仔，你吹佢唔涨， 系啊， 喂，上次都有经验啦，佢继续坚 持唐英年啊嘛， 唐英年噶，佢输都怼埋去噶、啊。李嘉诚系咁嘅， 唔系佢仲有一个风险管理嘅，你唔知咩好绝嘅。 即使你林郑当选， 啊、 你唔使同李嘉诚食饭， 嗯， 你唔使同李嘉诚开会啊。喂，泛民啊，就算有一日执政啊，你对住佢嘅李家喺香港咁嘅环境里边、你都要即系唔好话挨契弟啦，你都要输砖干盖揾佢啦。系咪？ 唔系咁，同埋佢有呢个 Richard 啊，同埋呢个阿边个阿李泽钜啊，其实系做一个 Archer 噶嘛，咪最对冲噶嘛。咁佢哋系真系提名咗噶、啊。咁所以其实喺呢一盘棋里边，即系其实佢系保得几好。咁但系即系我亦都咁讲，其实再讲多个可能性，其实点解佢会觉得冇风险？可能佢真系认为阿曾俊华系被阴点噶， 亦都有可能。 系啦，嗱，即系呢个 其实 可能性之一， 到而家都唔知嘅，中央系真系阴点边个？其实即系你，当然大家都估系林郑啦，但系你唔系100% sure 啊嘛。 免牌系林郑啦， 免牌系啊嘛。 但系个个人都话俾你听系有变数嘅 ，even 去到 一定有变数啦。 去到呢个民建联，佢都话俾你听系投票之前嗰几日都仲要开多次会，点解开多次会啫？你支持一个人， 听指示 一个人， 最新 指示啊嘛，你咪 听下刘汉全 讲，暗室咯，系咪？点解咁多嘢咧？点解又要开会咧？系咪？你投票两个问题啫嘛，即系一系林郑，一系 anyone but 林郑啫嘛，其实系咁嘅选择啫嘛，点解要开多次会？就真系有变数咯，同埋就系话，你见阿张晓明讲啲乜嘢啊？佢又话你唔好因为私人恩怨同埋利益关系而背弃自己嘅良心，唔投林郑。喂，即系你话俾人听，即系原来咧， 佢惊紧一样嘢，暗示就系咧。提名嘅时候你又同我因为要开名所以你耍一套。真係暗票嘅时候呢你就暗度陈仓。咁呢成个中联办系统港澳办嘅利益团伙呢就好大镬㗎啦。即我只係能够咁分析所谓呢一个中央其实喺呢个问题上面因为我一早听嗰个讯息就话呢跑下先啦、我哋都即係冇话有咩 preference 嘅。后期越听越唔对路就话呢係撑林郑。呢、這个词呢就係、是、成个港澳办嘅利益系统嘅一个嘅注码嚟㗎啫。而佢反复咁强调实质任命权啊甚至乎即係凭良心啊嗰啲咁嘅嘢呢你又觉得虚虚地喎呢班友系咪坚㗎。 而且系心虚添嘛。喂讲真点你咁样讲嘅话即係其实喂你嗱又系咁又系嘅你讲到原本话分批㗎嘛又话你有七八飞系去提名系咪要即系 今日添 要呢、這个话要君临天下咁样嘅姿态呢去交提名票嘛系咪跟住哇七八飞跟住冇呢四百飞呢跟住而家数数下变咗二百几飞嘅。喂即係喂佢越嚟越单归同埋讲真如果分阶段嘅话你而家剩返一个礼拜啊你分乜几个阶段系咪你系咪一日提一交一次提名啊你最后拉屎嗰几日。 即係话佢自己都唔系好 certain 呢嗰就算你话当四百都好啦而家坊间讲出嚟。 係 嗰四百几嘅究竟有几多少会甩㗎囉。因为第一好明显嘅。真系一人一票就系、是、习近平一票。佢最后尾落 order， 唔系话叫最后尾啦，即系一个礼拜之前落 order。咁你嗰班狗奴才都要听佢讲。 系，即系我都唔信啊！习近平一开声，佢601票系攞唔到嘅，即系我谂600票一定会有咯。 因为呢个几个系统嘛，中总啊，中华厂商会啊，民建联啊，乡议局啊，工联会嗰啲系统系全部 直属噶嘛，系啊， 的系军队嚟咁样噶嘛。你叫佢打嗰边打嗰边，但系佢打嗰边又打嗰边噶嘛。嗰度应该扫埋一碟，一定系够600人一飞。 有， 系咪？ 同埋你商界都有啲系。 喂，既然 郑家纯嗰啲基本上已经投咗共噶啦。 如果你认为佢系够呢个决定小圈子选举命运嘅人嘅话，咁有啲人就话：，咁我哋玩嚟做乜春？唔系噃，而家你要佢付出一个最沉重嘅代价嘅情况之下，支持佢嘅候选人。呢一个先系我哋呢一场小圈子选举嘅游戏里边咧，唯一嘅价值。我哋300 plus 或者系成个民主派嘅所谓关键少数，系在于呢样嘢啊！ 唔系你就算 我哋要 leverage，、啊、我哋要共乾嘅原因唔系想我哋喺呢一次呢一役里面我哋嘅理念能够得到彰显咁简单， 嗯， 而系要令到佢好样衰，要付出好大嘅代价，要有好多嘅台底利益交换，甚至乎好似而家咁，佢不断喺度召见啲人，讲一啲虚无缥缈嘅理由，或者系不切实际嘅理由，甚至乎一啲要老共付出好大政治代价嘅理由出嚟， 嗯， 喺度虚张声势。喂，其实我哋已经唔系输晒噶啦，喂，薯仔都系我哋一个棋子嚟嘅啫。我最惊嗰一幕系乜嘢呢？佢唔够票，入唔捻到闸，咁打咩？ 嗯， 打都冇得打。3月26号提早到临，你唔惊啊？ 嗯， 你千祈唔好有咁嘅日子出现。好彩而家够啦。 嗯， 咁你就唔该集中火力，一对一对战啦。即系我只系奉劝嗰啲泛民主派唔好头脑发热啦，唔好喺度彰显自己嘅立场啦。透过呢个提名，你嘅立场成日都有一讲嘅，喺立法会有一讲，喺街头有一讲，喺你嘅选举嘅时候有一讲。你使乜喺呢一次里边，因为投个胡官去彰显自己嘅立场咧？你系咪戆居嘅？而家系同老共斗争紧啊！而家嘅斗争系明争暗斗紧啊！你咪攞呢一只棋子嚟帮你去斗咯。 嗯， 点解我 from day one 我觉得长毛系唔 appropriate 嘅？所谓咩攞公民提名啊，走去选嗰啲嘢，同样道理，你去提名胡国兴都系唔 appropriate。 嗯， 不过我而家知道冇得救噶啦，多数佢都救噶。但系你仲有一步可以掹嘅咧，就系、是、你千祈唔好投票俾佢。 嗯， 你问啲调查嘅时候，你千祈唔好话投佢。不过呢个就难控制啲，屌大佬。喂，佢点都有六七个 percent 嘅，我见到佢最低都六噶嘛， 嗯， 高嘅时候十一添，好似啲十一十二，大佬，咁你咪取晒边个薯片嗰啲飞咯， 嗯， 咁薯片跌咗十几，跟住林郑不嬲都系稳坐嗰廿几三十个 percent 嘅，咁咪啱好， 嗯， 嗱，总有十个 percent 所有人都唔支持，咁你加条数，喂，你要集总决定，你要共产党决定嘅时候，都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啦。而家加条数，屌，好多人赢十几啫。 嗯， 民望又如浮云，屌，听日就跌，系嘛？后日又升翻咁，咁佢都仲喺度计紧。如果你争廿几离行离立嘅时候， 嗯， 佢就谂下，喂，屌，好难追喎，大哥。你一开波就已经。30% 都唔够民望，其实嗰啲就系建制派嘅民望嚟嘅。屌你真系，不嬲我都有噶啦。咪呢个就阿毛讲中啦，就话佢最后一下回马枪，就系翻落去薯仔嗰度。咁你 endorse 咗佢，咁你日后点搞咧？咁嗰阵时候先算啦，冇计嘅，系嘛？你咪部分人坚持原则嘅，嗰阵时候再投白票都冇所谓啦，阿哥，有乜所谓啫？ 嗯， 但冇理由而家呢一刻都咁戆居噶嘛？呢、這个我真系谂极都唔明嘅，大佬屌！ 嗯，咁啊，真系，唉，不过我觉得就呢、這个你去到下个礼拜都明朗化噶啦。 咁啊，下个礼拜即系等埋国民提名期啦，中央会又会发出一啲信号， 系啊， 即系会 尤其唔系主要，唔系主要嗰样嘢，你要等咩？其实最关键嗰、那个时间咧，就系等两会 啊，两会 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系阿李嘉诚佢自己上次所讲嘅说话咧，其实系带出嗰个信息嚟嘅。其实嗰阵时就话啊嘛，你去到两个礼拜，即系投票之前两个礼拜，先至知道原来系有变卦嘅。咁所以就系睇嗰个时间啦，系嘛？即系 我唯一唔信嘅一样嘢就系、是、同一个错误唔会犯两次啩， 系嘛？ 即系所以我先觉得林郑系称高少少啫嘛。即系今次就早讲俾大家听 啦。咁咪睇下，唔系即系呢个咧，大陆咧，即系其实讲真，佢有咁多庄家股咧，佢都知嘅，系嘛？你睇啲货源归咗去边边。咁喂，你要玩通杀，咪要睇下佢究竟佢 manage 嗰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成唔成功咯，系嘛？即系喂，下下都俾你估到，可能佢真系专登同你斗气，真系见到系嘛？即系要同你斗气嗰边要咁样，即系佢系喂，你点样叫做系话天威难测啫？其实有时真系斗气嘅，其实系呢、這个世界佢嘅权威就系咁样嚟啫嘛。咁 当然，即系我其实我同意你嘅讲法，但系 即系佢突然间要转咧，其实佢要付出个代价嘅。 佢付出代价， 以后即系中央嘅 order。 系啦，咁信唔信你好咧？即系我撑唔撑咧？我跟唔跟你一齐？因为我压住落去，我啲 喂呢个系咪 final order 嚟噶？ 代价噶嘛？ 吓，唔系点解你又转？喂，上一镬都已经样衰噶啦，临尾轻轻含含召晒啲人过去深圳，吓搵阿刘延东啊嘛，统战部部长啊嘛，亲自同啲大妈耍，同埋有票嗰啲友解释，叫佢转投梁振英。哇！啲友都几难搞啦，俾我听，系咪？ 唔系，其实咧，你呢个利益团体咁大咧，你冇办法啊！即系你一日你系冇真真正正嘅普选咧，你系由一班呢一班咁嘅人去操盘咧，你呢咁嘅荒谬咧，系永远系永劫轮回嘅呢个系。咁但系有啲人又将八三一就攞翻出嚟讲，其实有八三一真系仲仆街。讲真，佢低温已经筛走晒。系嘛？你最后投你都无谓嘅，其实系 唔系啊？你攞一八三一嚟讲，佢有三道闸，咁薯仔入唔到闸噶啦， 入到闸噶啦， 你投条毛啊？ 入唔到闸噶啦， 你投条毛啊？佢机构提名啊嘛， 但系咁讲，其实咧，嗱，即系有个 tricky point 嘅，即系八三一。嗱，如果今次你嘅话，你即系大家觉得可能薯边有些微机会赢啊嘛， 好少 机会赢啊嘛。嗱，咁好啦，咁我去到翻八三一，八三一就话要过半数嘅提名委员会。嘅人支持咧，咁候选人先可以出到闸啊嘛。咁既然如果民主三百家加埋，即系可能本地商界啦，超过半数嘅话，其实连建制派人都筛走埋啊。咁你建制派投都唔使 得，因为我谂佢所谓嘅机构提名咧，拣三候选人咧，应该系俾你拣三票嘅。 系 咪？如果唔系你点过半啊，大哥？你又唔可以话好似俾你代表制，你只可以拣一个噶。 唔系嗰个就其实系筛在起跑线上吓，即系佢所有人咧，佢都 screen 晒噶啦。咁啊，一切尽在共产党掌握之中。咁啊， 所以唔好攞呢个嚟做类比啊，系唔 valid 噶，系咪？即系你小圈子还小圈子啊，嗰个即系操作方法啦。但系如果你真系用八三一嗰个框架嚟搞嘅话咧。真系薯仔都未必入到闸噶，如果咁嘅环境，头条毛啊，真系你，系咪？喂，老共一禁制，嗱唔准提名佢啊，咁你提名系摆出嚟噶嘛，咁啊仲使？你而家话亦都有个暗票喺度玩下，大哥，鬼知我投乜啊？我应承得你最快嗰啲友啊，应承得最决断嗰啲友啊，随时真系背叛你啊嘛！而家老共就系惊紧呢一样嘢。佢真係驚緊呢樣嘢嘅。喂，你估商家佬自己都冇計嗱，除非除咗嗰班的係部隊之外，因為佢哋都係既得利益者嚟嘅。即使即係邊個贏都好，其實佢哋都係攞到最大利益嘅人嚟噶嘛。分位又分最多啊，即係資源一樣係配最多。喂，如果佢話得我哋反對派係永續社運嘅話，諗住持續抗爭嘅話，同樣道理，佢揾一個好似六八九嘅人喺度。继续同我哋喺度对骂，对佢有乜坏？佢先有存在感，佢先有存在价值噶嘛？对咩郭佩凡啊，即系 佢先可以攞多啲维稳费啊嘛，先可以。 系咯，一样啫嘛。如果你话我反对派系咁，喂，你建制派都系咁啦，佢都系拣个最衰嘅友啦，唔通拣个即系窝窝妥妥嘅人，系嘛？即系 hea 嘅人，类似曾荫权嗰阵时候咁样，冇晒啲政治风波同政治斗争，或者只系即系嗰五六年里边。得好短嘅时间，尤其是喺政改方案里面会出现呢啲嘢嘅啫。平时系相安无事嘅，天下太平嘅，大家讲下啲左翼政策嘅啫。我哋喺度拗紧嗰啲嘅时候，领会应该上市啊，隧道应唔应该私有化，有冇全民退保啊，最低工资应唔应该加？喂，呢个系健康社会嚟，因为辩论公共政策啊嘛。对建制派嗰班攞维稳水嗰班友都唔系好过瘾嘅咋。 系啊， 屌佢同我哋差唔多立场嘅都有啲。系嘛？尤其是工人会，屌！ 咁讲啱， 表面上 即系讲翻呢样嘢，你即系讲翻，不过呢个可能离题啦，就即系讲翻左右翼嗰啲嘢咧。即系有时，即系商界，即系佢点解会有时会可能，即系佢点解唔撑薯片呢？因为薯片而家得到三百家好多人支持啊嘛。咁另外就系撑，即系当然撑薯片可能会得罪中央啦，呢个系个理由啦。咁另外就系撑薯片嘅话咧，即系可能佢就谂下，喂。佢可能要向泛民嘅作出一啲讓步喎，即係因為啲泛民通常都比較左翼㗎嘛，即係政策 即系社会政策方面，咁而商界不嬲，点解反对普选，反对呢样嗰样，就系惊有福利社会，跟住咧就会阻倾，跟住加税，佢哋就影响佢哋嘅利益。 唔系，但系我觉得而家商界咧最担忧嗰样嘢咧， 红色资本加税可能系， 系啦，即系等于就系话你而家你阿李嘉诚都话你譬如交我利得税啦，系嘛？咁但系而家佢嗰个主要矛盾唔系利得税，唔系交税嗰度，佢个主要矛盾其实系红色资本啊嘛，呢个官僚呢个官僚资本主义啊嘛，你同埋你见到近年香港投地，喂你都唔系 即今物演系啦， 喂你系超高价投地，喂你真系以本商人嘅大佬，即系你嗰样嘢已经系偏离咗，其实系用即系用市场经济去玩， 所以其实咁讲嘅就系、是。今次即系如果商家佬啊，本地商家佬系醒嘅话，其实今次系一个最后一次佢哋反扑嘅机会嚟噶啦。下次选位都选都冇咁多啊，即系因为红色资本占据咗咁多位置之后，佢再选位佢选咗好多噶嘛。 对商家佬嚟讲咧，嗱、我唔知佢哋，嗱我唔喺嗰个圈子入边嘅人啦， 我唔系啦， 我唔识佢啲 culture 同埋点样计算呢个方法咧，即系我纯粹从一个政治学，即系要揾阿吴博印证下啦。我如果要自己喺未来嘅日子里边更加大嘅 bargaining power 嘅话，我更加唔可以永远系同阿爷 say yes 嘅。 当然啦， 心态我一定要 say no， 梗系啦，梗系啦， 系嘛？因为你先要不停要沟我 啊 嘛。 系啊，系啊。 你如果我系你个囊中物，我你叫我行我就行，你叫我走就走，你叫我跪就跪嘅话，即系话你食滑咗我啦。 唔系你知唔知？ 即系喺过渡期嘅时候，点解中共一定要巴，即系一定要马住啲即系香港嗰啲华资大商家啫？因为知道你哋喺香港影响力大啊嘛，控制住经济命脉啊嘛，所以先系统战咗你呢班人先咯。咁、好啦，咁啊到你而家即系我哋红色资本壮大咗啦，取代咗你啦，咁当然就唔会再理你啦，好简单啫。 所以你一定要喺呢一次嘅特首选举里边 show 下自己嘅 muscle， 冇错，冇错，系 同埋 power 啊嘛。话点解你有暗票鬼？佢包仔都醒嘅啦，鬼知嗰个系头嘅咩 ？show 下自己 ，must 一个老共 say no 系冇问题嘅，同埋你暗地里 say 啫嘛。屌我喺你面前梗系话，打工作揖啦，系认自己契弟。 你知唔知最近咧流亡咗去呢个美国咧，有一个叫香港商报啊嘅一位阿哥啊，就叫做系佢一个香港商报嘅副编辑嚟嘅， 记得 总编辑啊。是叫做龙振阳啊， 系 咁呢条友咧，佢话啦，即系其实喂系、你都睇下你嘅曾荫权，佢就系因为吓嗰阵时啊，同呢一个共产党太过合作无间啊，所以先至有咁嘅下场，系嘛？ 系咩？ 佢咁样讲啦， 佢 argument 系咁， 唔系佢嗱，佢主要 argument 就系话，其实而家香港咧系全中国里边唯一一个系仲未被呢一个文革文化系洗礼过， 洗紧喎屌我噶啦， 系啦就系洗紧，洗紧其实你见到班蓝丝知嘅， 系啊， 同埋就系、被呢一个共产主义嘅文化洗礼过一个地方嚟嘅，咁所以其实而家系千方百计咧，系用呢样嘢咧系去冲击香港嘅，咁而当然啦。其实你就算系好多人即系对习近平叫有一个好良好期望都好，其实佢又真系呢一方面嘅专家嚟嘅，系嘛？你真系唔知佢玩乜嘢嘅，即系尤其系佢作为一个国家主席又好啦，总书记又好啦，即系你见佢玩弄一种权术，系好沉醉于即系嗰种哇！即系大佬个个都唔知我谂乜，系嘛？即系玩，即系将你所有即系一啲商家佬啊又好啊，左派又好，玩弄于我鼓掌之下，系嘛？喂，嗰种权斗或者嗰种权力嘅快感咧，真系好犀利嘅， 好得人惊， 系好得人惊嘅呢个系。 即系你喺内地，即系我都喺个小节目里边讲咧，你内地嘅维权律师 啊， 哇！数住排住队嚟拉，嗰啲 NGOs 又立呢一个非政府法，全面去钳制你。其实就反映到咧，呢个独裁者喺玩弄权势嘅过程里边， 好心虚。 你真系令到好多人咧系好心虚，亦都系佢自己都心虚，佢都令到好多人好心虚。 日日发恶梦， 系嘛？晚晚都瞓唔着咁滞，唔知几时上门拉人。同样道理，今次喺呢个特首选战里边，我哋只系能够喺有限嘅条件里边做我哋有限嘅能力做多一个嘢。 唔系，其实都系特圈小圈子小圈荒谬。 唔系咁啊，梗一定系荒谬嘅，使你讲咩？你成日都讲噶啦，多鸠鱼嘅，选咗咁多镬都唔捻知荒谬咩？你又冇得投，我又冇得投，大哥。个问题就系，喂，而家摆个局出嚟，你有得影响下佢，有得玩鸠下佢，逐啲啦。 你冇理由唔玩鸠佢噶，你玩自己噶，大哥，成喺度投白票嘅玩自己，提名胡官嘅玩自己，甚至乎投佢嘅都系。喂，而家我哋嘅系咁戇鳩啊，擺埋個牌出嚟俾你睇嘅啦。 唔係你係同呢個本土 開唔到嗰啲牌，我唔敢講。冚低咗啲牌唔敢講，打曬牌出嚟嘅。你諗下，連嗰咩咩張志剛都講話呢個胡官同埋長毛係 Angel 啊嘛，大佬。我都唔知点解佢敢打呢个开口牌。 但我觉得我好佩服啊张志刚，其实佢系一个非一般嘅建制派嚟，佢写嘢啦，系好理解呢一个民主派佢所谓嘅口中嘅反对派嘅心态咧，佢系摸得好透彻噶。真系好透彻噶，我真系建议系所有原则派啦，即系或者白票派又好，原则派又好，真系要睇佢啲文。佢系非常之了解反对派点样谂嘢。 唔系，但我唔明佢点解要打呢张开口牌出嚟咯。我是不是应该逆向思考呢？因为他这样讲，所以我更加 rethink 一下呢。他摆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坚的？喂，但又不是喎，他这样讲到他是 angel, 又是几 angel 喎。如果刚才我从我的逻辑分析同埋预估那个现实的情况，如果真的这样发生的时候。 他最后面一句说话仲攞命啊，他就话你估习大大咁容易俾你估到嘅咩？几咁易俾你估到就唔系习大大啦，咁样讲。佢咁讲啊，真系。哇，真系呢、這个。是好犀利，我觉得其实佢仲劲过许分钟仲劲过曾玉成喎，呢条友系佢即系佢写呢啲嘢妖敌啊，即系我咁讲啊。 咪曾玉成都有妖敌啦，系咁喐下林郑，都唔知佢坚定流嘅，好似讲到成个左派系统。喂，随时呢啲全部都系啲角色嚟噶，戏里边。屌，有啲又扮奸角，有啲扮中角啊，大佬。 即系你黑白脸啫嘛，大家扮。 串剧。 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话 差唔多啦，三十分钟啦，大佬即系 过。本来我想讲啊，金正男咧，你都 唔系啦，金正男就有嘅吓，只不过咧就系、是、大家留意一下两即系后日嘅石破天惊啦吓咁我同阿教授就讲咗。 喂，教授系得噶呢啲嘢， 梗系得啦。 喂，国际关 系 噶嘛， 系啊，搞廿几年啦， 系啊， 俾你斗一斗，用啲好平民化方法出嚟分析政治啊，屌点啊！ 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就留意一下石破天惊咯， 好，拜拜。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